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10集，救儿子。众人再看，庞太师两眼一翻，晕过去了。公孙赶紧上去给太师救治，赵普斜着眼睛看赤影： 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你就不能藏几件不说？你是嫌太师命长啊？ 我的确还有的没说呢。 还有？ 那是，太后原本知道庞妃有喜了，开心得跟什么似的，没想到媳妇带着皇子龙孙蹲大牢去了，把她气得不行。又听说方霸带着十几万人逼宫来了，然后太后一道懿旨派南宫济送去边关了，让贺一航带着200,000大兵过来救驾。 老贺发兵了？ 南宫赶到边关，老贺那儿估计要往这送信，问问你呗，大概过几天才能到。 这么乱呀？ 这还不算呢，庞妃一入狱，他娘炸毛了，率100,000兵马到城外跟方霸的兵马对上了。 庞妃的娘，那不就是庞太师媳妇吗？ 哎，哪房啊？ 欧阳少征在一边八卦，包拯在一旁摇头。 还能是哪一房？大夫人呼延巧啊。 呼延？呼延赞老将军的后人 啊？大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杆银枪能上阵杀敌，想当年呢，是被这胖子骗了，才嫁错郎了。 众人哭笑不得，谁都知道庞太师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，好了吧。 庞夫人哪来的100,000兵马？ 太后给他的皇城军，还有原先呼延老王爷的下属，然后后宫几位嫔妃的家里也都有些兵马，开封这会儿可热闹了。 哎呦，这叫什么事儿？ 赵普无奈的直挠头，赤影指着赵普： 哎，就这动作，皇上这几天也一直在做。 众人无语，赵祯估计这会儿头都炸了。这时庞太师醒过来了，直喘气： 哎呦， 公孙帮他揉着前胸，拿药膏给他擦两边太阳穴和人中，见他醒了，公孙赶紧对众人使眼色，那意思是别刺激他了。 王爷，老包啊，你俩随我回开封，救命啊！ 众人也没辙，不过这会儿松江府还有大乱子没除呢，这刚出了这么大人命官司，又牵连到小四子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众人下意识看公孙，公孙想了想，拽着赵普到一旁： 你先回去。 那怎么行？ 若是庞玉真的被杀，那太师要记你和包大人的仇，皇上肯定得跟方家翻脸，庞家方家到时候势同水火，朝廷内部该分裂了，姿势体大。 赵普别抿嘴，虽然是姿势体大，不过貌似没有公孙大。包拯让人先照顾庞吉，拉着展昭到一旁，问他案子有什么进展。展昭将公孙的计策讲了一遍，包拯倒是觉得可行，于是点点头： 我们收拾东西大概要一两天的时间，不如你们先查查，回去时间应该还够。 嗯。 这时多罗走了上来，凑到赵普和展昭还有包拯身边： 王爷说了让你们尽快回去，知县恐怕有变。 皇兄莫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我们几个侍卫都不相信小侯爷的功夫能一拳打死方俊，问题就在方家不让验尸啊。如果是有人从中作梗，那庞玉和庞飞此时在天牢非常危险，一旦有什么差池，你们回去一查，发现方俊的死有蹊跷，那皇上加太后再加上太师，还不得跟方家拼了？ 这倒是。 这样，展护卫，你即刻启程回开封，暗中调查此事。另外，保护小侯爷和庞飞的安全最重要，本府随后就到。 这时庞太师凑过来了： 老包，你们暗中商量什么呢？ 我也要回去。 太师，你脚程慢，我先去，我两天就能赶到开封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 耗子果然够意思。那我们走了。那这里 我和公孙留下将事情解决好，另外我要等贺一航那头给我发兵。 王爷的意思是？ 赵普拽过一旁的欧阳少征，给了他块牌子。 你跟着他们回去，半途从中路带点人马速速赶到皇城，让庞夫人的人马都撤了，不像样子。你带着邹良一起回去，给我吓唬吓唬方霸。 嗯， 这老头死了，儿子可以秉公办理，皇上难道还会包庇庞玉不成？庞妃要求查明白再杀，这是讲道理，又不是跟皇上求情。老头不依不饶，害庞妃怀着我皇家血脉蹲大牢，太不会做人了。十万大军围城，这是不把我赵普放在眼里。你拿着我的令牌去叫他退兵，不退我五天后就到，让他多准备几口棺材，也跟他方家不客气。 包拯等人看一旁，庞太师脸色显然好了不少。包拯对展昭和白玉堂挑了挑眉， 看见没，九王爷都会办事啊，这几句狠话一说，这死胖子怨气下去一半多。 这会不会偏帮的太明显了？ 到时候啊，怎么说是欧阳的事儿，要先给庞吉下下火。太师可不是吃素的，惹到这份上，万一安抚不好啊，无论庞玉死不死，庞太师肯定都不会放过方家人。你信不信他回去搞死方霸全家，给他家小侯爷陪葬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也对，太师出了名老螃蟹，那是宁臣大奸大恶的代表。赵普拍了拍太师的肚子， 你也别着急，展昭和白玉堂先去查案，欧阳能够稳住局面，然后我们再等个几天。以老贺的脾气啊，估计会给我准备十万精兵在中途和我们会合。反正如果这人要真的是庞玉杀的，那太师我帮不了你，包大人要秉公办理。 太师点点头，包大人也点头，是这么回事，国有国法。 可如果人不是庞玉弄死的，没人可以动他半根汗毛。 太师点头，跟赵普道谢。众人商量好准备连夜启程，而偏偏就在他俩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陷空岛一个家将急急忙忙跑进了衙门。 五爷，五爷，不好了。 怎么了？ 小 那小厮看见公孙和赵普都在，有些犹豫，公孙心头一突。 小什么？ 小厮怎么不见了？ 什么？ 公孙倒抽了口气，脸色刷白。白玉堂也是一皱眉， 怎么会不见呢？这么多人看着， 大夫人本好好搂着他睡午觉的，可一觉醒来他就不见了，其实小狐狸也不见了，萧良也不见了。 小良子也不见了？ 那林长儿呢？ 都在。林长儿急得跟什么似的，三爷将整个陷空岛都翻过来了。还有林业火也不见了。 林业火？会不会？ 应该不可能吧。 此时公孙急得团团转，就要出去找小四子，赵普忙拉住他。 哎，你冷静点，现在这么冲出去不是办法，一定有什么我们疏漏的地方，你好好想一想。 疏漏？拐走小四子的人还在仙空岛，可是仙空岛是不是有很多小孩？ 嗯， 小四子不可能被大人引走，但是很容易被小孩引走，而且 小孩子出入陷空岛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，如果对方能控制人的心智，就像上次控制火掌门的人一样，要控制住几个小孩骗出小四子倒是真不难。 我外公和你师父呢？ 展昭四外看，已经找不到天尊和阴侯了。 大概追去了，别着急，要带走小四子容易，想带走萧良可不容易。林业火如果要打小四子主意，不会留下火掌门所有人在陷空岛，八成是追去了，有他在，小四子不会有事。 哼。 公孙忧心忡忡点了点头，再看一旁赵普一张大黑脸。 元帅，你有气没有？ 林业火抢我风头，